用年轻的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。 Alas, my love, you don't. 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 And I have loved you so long, my love, my lady Greensleeves。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。 接下来继续分享将古典音乐与自然音响融合为一体的汽车音乐，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改编的《秋之歌》《甜蜜之梦》《高德烈之歌》《静悄悄的夜晚》《落雪》《悲伤的歌》，由格里格的音乐改编的《午夜的雾》《回忆》《情感》《焦湖》《天使合唱团》《情人的眼泪》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